呢个三性呢，成为乜嘢呢？成为众生生口意七支嘅法则。哦，我哋唔系谂善就系谂恶，唔系就无忌，不善不恶。啊，每日都系响呢一个圈子里边兜圈。若果我哋烹现呢个法化，以呢个十善业相应，或者我哋念法、持咒、诵经、拜忏，或者是造福社会的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叫做善性。现在你们在这里做善了，听着法法就是善性。若果你的心想到贪嗔痴，或者呢去做杀盗淫种种的业，这个是恶性。若果是不善不恶，求求其其啦，有饭就吃啦，有觉就瞓啦，哦，唔特别刻意去做善或者做恶嘅话，呢、这个叫做无忌性，啊，无可忌别系善同埋恶嘅。二根为能言，法尘系所言，善恶无忌三性系言法尘之后所起嘅意业。我哋瞓响度谂。听日做乜嘢好呢？咁啊，听日去智联参加法会拜忏啊！咁咁呢个就起呢个善业，系咪啊？如果你话啊，系边度咧？或者系打劫啊，或者边度咧系聚会霹雳喎？咁烧鸡啊？咁咁呢个咪谂起恶业咯？系咪？你话诶，都唔谂啦，听日。先讲啦，天大天跌落嚟当被冚，唔谂咁多，瞓觉呢个不善不恶咯，系嘛？咁呢个就系意业意根缘呢个法尘所作嘅善恶三种业哦，所起嘅生呢三种业咧，就为你听日嘅生口意嘅法则啦。你谂到善，听日去做善；谂咗恶，听日去做恶。不善不恶冇所谓，就系、是、咁样做人就系咁样哦。呢、这个就系指因缘生法。哦，由呢个法尘咧，嗱，我哋个意根咧系无形无相嘅。边个意根啫？你唔知道响边度，你唔知道。但系当你谂起啊，谂起话做善做恶，想起呢件事，你就知道你系由呢个尘嚟显你呢个根啦。哦，由呢个尘显你呢个根，法不自知，呢啲法尘。落借嘅影子，佢唔知道佢系法尘，你去谂佢啫嘛。咁由呢、这个。根咧系有呢个相啊，哦，根层乎为因缘而产生万法，呢、这个系讲呢个作替理因缘生法。咁因缘生法之后又点讲啊？呢、这个因缘生法呢、这个意啊？这个意呢，这个法呢，因嗱呢个法尘啊嘛，呢个法尘系为佛即心所生，吓、啊、为东离心别有方所。而家讲呢个法尘啦，而家显呢个法尘即系众性嘛，就走出呢个法尘有冇实质所在吓？佢、啊、话、这个即呢个法尘啊，为佛系心所生嘅呢？亦或离开我们的心而另外有一个地方有呢？阿难，欲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现，云何成次？这里呢是破这个法尘不是由心所生的，心不是能生，法尘亦不是所生、哦、如果心是能生，法尘是所生的话，那这个能生的心是有知的，所生的法尘是无知的。如果是心生法尘呢，能生是有知呢，法尘亦应该是有知了。法尘如果有知的话，就不是成尘了，尘是无知的嘛。既然不是尘呢，就不是我们的心所现了。哦， 嗱，而果呢个法尘即系我哋嘅心所生嘅话，咁我哋呢个心系有知觉嘅，所生嘅法尘亦应该有知觉嘅。法尘既然有知觉啊，就唔系叫做尘啦。咁既然唔系尘咧，吓唔系尘就系我哋嘅心所现个境咯。我哋个意识啊，意根所现嘅境就系尘啊嘛，就系、是、无知噶嘛。既然有知就唔系尘，唔系尘就唔系我哋心所现嘅境。既然唔系我哋心所现嘅境，又点可以系成立呢个内之根、外之尘，成呢个十二次呢？咁啊，唔系即心而生呢、这个呢呢、这个尘，咁系咪离心而生咧？咁若离依心，别有方所啊，执法自性，为知非知咧？知则明心，而已非尘，同他心量，即以即心，云何以心更易依矣？呢几句说话咧？是破这个法尘呢，不是离心所生的、哦、如果这个法尘离开我们的意根能知的心、啊、如果离开我们能知的意根的心，另外有个地方的话，那这个法尘的自性啊，究竟是有知呢，抑或是无知呢？哦，如果说它是有知、啊、如果说这个法尘，法尘是有知的，那既然是有知，就是心来了、啊、知则明心，法尘既然有知觉啊，咁啊应该叫做心啦。咁啊呢个心呢、这个意字咧，应该当离字。呢、这个心啊，法尘有知觉嘅心，离开你阿能吓、啊，离开你阿能嘅心，又唔系尘，唔系尘咧，就等于其他人嘅心咯。啊，等于其他人嘅心，又唔关你阿能嘅事啦。啊！如果讲呢一个离开呢个心，离开呢个心，而另外有个地方嘅法尘系有知嘅，系有知嘅。既然系有知嘅咧，吓、啊，即而即心吓、啊。如果系有知觉嘅，呢、这个即系你阿能嘅心量啊，有知觉嘅心。即是你阿能，嗱、这、呢个有知嘅就是他人嘅心，他人嘅心唔关你阿能嘅事啊。如果有知而系你阿能嘅心嘅话，咁你阿能咧变咗有两个心啦。哦，咁你阿能既然有两个心啊，呢、这个心点解唔以你个心合而为一，要离开你嘅意根之外，另外有第二个心而更而依你咧？咁。即是显然呢，这个法尘呢不是离开心而能够生出这个法尘的。若非知者，这里是讲有知，有知的是不是你阿能的心，就是他人的心，不关你事。如果有知的就是你阿能的心，做什么不同你的心合在一起，又要另外分开第二个心呢？这个是有知是不对的。如果无知又怎样啊？啊！若非知者，此尘既非色声香味啊，离合冷暖及开空相，当依何在？今依色空都无表示啊，不应人根，更有空外心非所现，次从谁立？是故当知法则以心，虚无处所。这里比较深，所以我写经文出来哈。咁啊，如果话嗱呢段经文咧，系讲因缘生法根本无性嘅，当体即空，空就系空而来做。 依呢种谂法去修咧，就可以成车摩托空观。嗱，如果话呢个法尘，呢、这个法尘离开呢个二根而系冇知觉嘅，咁呢个无知嘅法尘啊，若非知者吓，咁呢个无知嘅法尘啊，既然唔系我哋眼耳鼻身舌身意五根所现嘅色声香味足嘅境吓，咪、啊、所对嘅境，离开外边嘅冷冷种种嘅实相嘅层之外，亦唔系啊，亦唔系乜嘢，亦唔系开空嘅无形无相嘅空质。咁呢个法尘究竟响边度？当依何在？究竟应该响边度？而家我哋响我哋眼前现实生活之中吓、啊、所见嘅色法也好，空根也好，都冇任何用意嘢表示得出嚟，呢、这个就系法尘啦。咁咁啊，响我哋所对嘅色空所有境界之中，冇嘢表得出呢个系法尘，系唔系离开人根咧？仲有另外空外有空，有一个地方匿埋呢个法尘咧？假使根空外有空，有个地方收埋呢个法尘，咁空外离开呢个色空，就已经唔系我哋嘅心意根所现嘅境界啦。咁既然唔系我哋嘅心意根所现嘅境界啊，又点会有内嘅根、外嘅层成立十二次呢？因此我哋知道啊，知道咩咧？知道呢个法尘，同埋我哋知道法尘呢个心都冇一定嘅次数噶，因为呢个法尘唔系即心而有，亦唔系离开心而有，所以呢个法尘咧系同埋呢个能够知道法尘呢个心嘅意根都冇一定嘅次数，当体即空。空就是二内藏，你能够这样明白去了解去修，就是车摩托空观。则意已发，而区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里就结显这个法尘相妄性真，本来就是二内藏。这个则意已发，意根所对的法尘两种，只是有假形假相，有一个开明开相，这个就是不空而来状，又不是因缘所生，又不是自然而有，即空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这个就是空不空而来状。依这种道理去修，就可以成为妙禅罗中观。边个收到呢个妙禅罗中观啊？系摩诃迦摄。摩诃迦摄明白呢个法尘就系众性，所以佢得到呢个空法成阿罗汉。仲有五分钟，仲讲唔讲呢？我咧就尽量讲，尽量咧系讲时间，想讲多啲。如果唔系咧，真系明年都讲唔晒。仲有五分钟，诶，讲埋讲讲埋呢个十八戒嗰几个字啦，好吗？十八戒乜嘢叫做十八戒？六根有戒行嘅，六尘有戒行嘅，哦，有六根，内嘅六根，外嘅六尘。依其中间产生绿色合埋叫做十八戒。哦，嗱，六根系开呢个心法为六，即系经里边所讲，言 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即是说在一个妙觉明心里面分为见闻觉知六性六根的性，就叫做六根。十二次呢是由六根对外的六层的总相，总相不是别相，总相来讲境同埋根和合，未起分别之前叫做十二次，一起分别之后叫做十八界，加咗六色嘛。哦，即系话若果依六层之中起二分别，啊，分别咩啊？分别个相，呢个相咧唔系别相，系总相。啊，呢个系色，呢个系声，呢个系香，分类。啊，这个呢再在这个六根之中呢起六种分别的色心，那就隔别了。眼只是认知道这个色，耳是指着这个声，眼可不可以看到声的？不可以。哦，耳可不可以，不是，眼不可以看声，耳不可以闻这个色，色只是讲这个眼。哦，耳呢只是闻这个声。哦，六根隔别，六根没办法附用，各有各的界限，叫做十八界。哦，各个隔别不能够用通的。六种能够喷现的色心合为六根六层的十二次，叫做十八界。十二次是十八界的根本，十八界是十二次的枝木。哦，十八界众生呢都是一都有这个十八界。法有没有这个十八界？有。法的什么生有啊？应生有。哦，法的法生，法的报生，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法的应生是有十八界，有内的六根，外的六层，中间的六色。哦，不过佛的六色呢不是跟我们的色了。十法界的十八界，十法界，十法界的十八界是都是因缘生法，以三个言闻得具的因缘生法的十八界，六道闻行的因缘生菩萨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生这个二乘的十八界，十二门禅大家知道了。哦，四禅四定，啊，四无量心生这个色无色界十八界，十善十恶的因缘生六道众生的十八界。啊，虽然十八界有优胜有恶劣种种的不同，同时因缘生法。法为什么要讲因缘生法？法所以讲因缘生法，为了破外道所执着的邪因无因种种的妄见，显这个俗谛来，令到我们众生之因识果，是剪邪为正，止恶向善。所以法要讲知法因缘生。法又为什么要讲知法因缘生就是空呢？就是要破凭凡夫的我执，这个是破外道的执，这个是破凭夫的执。哦，显这个真谛来，令到我们众生知道内的生三外的世界都是相妄，都是性争。因为相妄不应该执着，因为性争所以就要修行，就要修出世争，证这个涅槃果。哦，法为什么又再讲这个因缘生法就是假呢？目的是显一切法幻化不增，是破二乘人的法执。因为二乘人呢执着有我证这个空理，有这个空理被我所证。现在法呢就讲因缘生法即假，不需要执着的，令他知道生死涅槃呢都是等于空花，不但是生死是空的，涅槃都是空的，那不要执着，不要执着怎样啊？舍小入大，从空入作， 就可以利益众生。法又进一步最后讲到因缘生法之中，这个是破虔诚菩萨的微细法则，令他明白闻法为心，根本就没有众生可度，亦没有佛道可修，亦没有这个烦恼可定，亦没有这个中道可证。破什么？是令他灭这个法执的波浪，入这个如来大寂灭海。因此呢，就法呢，这一个法之中呢，又讲因缘生法，又讲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最后的目的是要令我们呢是不执着，是明白这个空假中的道理。只是明空就太消极了，只是明假呢就太执着了。所以我们又知道空，又知道假，知道空就是无相无自，知道假就是修善，无相去修善，即是《金刚经》所谓二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离一切相而去修呢，就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后是达到这个中道的理。这个是讲十八戒，因此呢，法呢就以下呢又显这个十八戒都是空假中的道理了。明天再讲这个十八戒。